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心脏就没有受伤，不抱着希望就不会失望，风中的却不敢往飞翔，不太大声望在了答案上，可是不 我每当看到这首歌的名字《那一夜》的时候，心里都要咯噔一下。 Why？ 我特怕它出来是另外一首歌。嗯、你没有拒绝我，就曾经那个网络歌曲啊，这个就反正挺崩溃的。但是仔细再去听的话，其实你会发现邓紫棋啊，这个歌名字你可以再换另外一个啊。不过有这样的联想也蛮好的。说到底就是正午有星光，我们在今天中午正式开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失而复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特别的不错，失而复得一定是特别美妙的感觉。 感觉。 你未必呀。 啊，是吗？ 看你失而复得的是什么。 那可能 比如说、最近我失而复得的觉得我自己这个哮喘又要发作了。哎，是不是好久不见？是不是失而复得的两种情况？就是哎呀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哎呀怎么又回来了。 这个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当然 好久不见。哎对对对 对 对。哎，失而复得这个事情，如果是病，你就好像说每一次到了，反正我是换季的时候，尤其是天变凉，这鼻炎、一定会走了又回来。 是、 你以为说好，你已经身体调理好了，你已经适应了，不会出现了。但是刚那几天的时候，一定也会、怎么 送都送不走。 对，这可能是不好的一面。 是， 但是我们相信有很多那种也很美好的回忆 啊。对呀， 我们请各位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有一个算是朋友的多年的失而复得，哎呦，现在想起来依旧觉得非常的幸福啊！ 哦，久别重逢、 哎，一会儿再来聊这件事情。我们先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我跟千纯都有所准备啊，来自于林志炫这样的一首《失而复得》。 几乎忘了如何再快乐，以为人生就这样了，捂住耳朵唱情歌，只听见心里的疼，满足的有过，我应该不缺什么，认真了奢望太多，只有等，只有忍，你的心再失而复得，双眼关上了灯，心却开了门在等，满足的有过，我应该不缺什么，认真的 看到 Hello November 说林志炫的歌还真是没怎么出现过哈， 是， 这我可能也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至少有一年以上没听过了。 没错，失而复得如果到歌的话，我曾经比如说在MP3、或者在小的 U 盘里面，我会存一些自己平时爱听爱放的歌。我在差不多一年前翻出来一个我在上大学或者中学那会儿用的 MP3、里边就出现了一首我好久压根就忘了我曾经喜欢过这首歌的就这些音乐的时候， 但是再找出来依然很好听， 那个真的就是失而复得的感觉。对，然后就为什么那段时间突然就想起来放那个叫沙宝亮的。 哦，对对对，你说你喜欢沙宝亮那首歌， 就是，导出来的 U 盘才想起来说，我还听过沙宝亮的这首歌呢。 我当年看完他演唱会之后回家立刻下载下来听， 对，但是听过一年以后也就忘了。 对 对，然后这其实也是一种很惊喜的心情， 换了播放器了嘛。 啊， 对， 没错。 然后我们这边失而复得肯定是喜出望外呀，呵，变成语接龙了哈。 没错啊， 5434，您倒是说说您的故事啊。 对啊，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有一次我去这个汽车，有一次我的汽车去做保养，车里面放的东西出现了一个小状况，失而复得，心情舒服。 车里面的。 您告诉我一下是什么意思。但是比如说我也出现过说在车里边边边角角的，你真的是过去做惊喜啊，打扫卫生啊，或者什么修理的时候，人家一摘一疼，你发现说嘿，我这东西在这底下藏着呢， 找到了一枚硬币什么之类的。 对，你就看吧，有一些车它进行一些翻新的时候把什么车座全都拆下来， 很多卡呀什么的在缝里呢。 那何止卡，在里边你真的能搜出来这好几十块钱呢。 真不少。 不错啊，中午饭又着落了。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佳韵，最好的都给你，期待各位的留言，失而复得的经历。 洒在世界里，涌进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是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不倚，沿着你的轨迹，我很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死而别离去，最好的都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我给你 yeah, 给你，我只想全部都给你，给你，我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整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 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奔向你的我从怕来不及，多想和你老去一睡不醒。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依然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每个思念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辞而别离去， 兜兜兜兜转转一圈，到最后发现说喜欢的还是你哈。哎，这其实也有一种爱情的失而复得，当然有些时候也可能是友情等等之类的。 哎，你之前跟我们讲说你有故事，好像就是失而复得的，是一个朋友吧？ 哦，真的是对。然后曾经从中学就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然后那会儿大家。第一天见面就是在中学报到的时候， 一眼看对眼， 不是看对眼，就是大家聊天，哎，听歌， 嗯， 对你喜欢谁，喜欢听谁的音乐，就是这个一下就发现说，其实 同类， 哎，对，这个同类，而且契合度非常的高。那会儿你想听那些邪门特别 小众歌曲吧， 很小众的欧美歌曲的，知道人会就不多。你能碰到这样的一个朋友，你就觉得 OK， 我们很交心。后来在上大学，慢慢的大家见面的机会就少了。紧接着这一位朋友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基本上就断了联系。然后中间也出现了说不上来的各种矛盾之类的。突然有一天就觉得说，某一年我觉得需要立的一个 flag， 就是把曾经过去特别好的这些朋友全都重新联系起来。 很会呀你。 哎，真的就找了很多朋友，然后就找他们联系方式， 还挺必要的。 哎，跟他们发信息啊什么之类的。继续加上微信以后，大家聊天呢依旧是像最初的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所有的这种感情就全都回来了。 对， 然后最后大家经常又约着见面啊，一起聊天啊之类的，就那种幸福跟快乐好像一瞬间就被这种最甜蜜的友情包裹着啊。 对，就世间那些美好就跟你如约而至了。 没错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的那些最好的朋友，失而复得的朋友都可以。 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怀念时事其实还有。朋友，你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笑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救自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想要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 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变了各有队友，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早知解散后各自有，际遇作到游，其就其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严重似情侣讲分手。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 想到那些曾经的最佳损友再次重聚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快乐。 嗯， 而且互相之间的交流会特别的简洁， 很顺畅。 没错，这边来看到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声如下滑了。 对， 说刚才 DT 说的，我也刚刚经历哈， 所以要隔空击掌哈。有相同经历的还不少，苏彦君也说了哈，四十年的发小，有联系上了，算失而复得吗？当然哈，他聊起儿时的故事，仿佛昨日，就那种感觉。 哎，我特想说四十多年的发小，因为发小一般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特别小的时候，大家在一胡同里或者怎么样， 女孩叫手帕交嘛， 对，然后慢慢长大了以后，其实会发生挺大的改变的。这些人，我觉得更多可能在高中的时候人比较定型，多年之后也许不会发生太大的转变， 因为是三观也定了，对， 很快乐，对，在四十年以后再相见，但是会怎样？ 可能四十年以后突然相见还不能认出彼此， 对对对， 那可能断断续续有联系就还好，有迹可循。 对，夏花这边呢，他这个。拓展了一下哈，铺陈了一下，说久别重逢的朋友，人间蒸发了两年。 好， 上个月的时候刚刚见到，两个人都静默了一下子。 哎，好有画面感，嗯。 然后异口同声的说：“你一点都没有变啊，就是那种很温暖的感觉。” 就两年没见，变到哪儿去？ 就是，然后而且后边说的有生之年还能再见，他是去哪儿了？ 就本来以为他会彻底消失。 确实是啊，两年之间可能之前大家确实很频繁的相见， 没错， 两年这真的有点如隔三秋的感觉哈。好 啊，你没变，你也没变， 流着眼泪啊，都很有趣哈。对，我们也是非常听到这样的故事，也觉得内心很温暖，也是特别的幸福。好，继续欢迎各位过来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那些失而复得的经历，可能是友情，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一个小物件，什么都可以，甚至手套、袜子什么之类的，一会儿来说一说哈。王菲。匆匆那年，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Beautiful. 人的最爱哈，夏日入侵企划再带来一首歌曲，曾经也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过呢。哎，这首歌叫做《没有名字的夜晚》，太多的失而复得，有的时候也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情绪比较的复杂，对，会比较激动，我们也会尝试去这个跟朋友们再重新建立一下联系，或者寻觅一些曾经就想起来小时候的一些事儿，这个就开始跟人家联系。幸好当时啊，当年有这么一个网叫人人网，当然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样子。 还有同学， 同学 什么同学 什么路， 对 对， 红 的那个，红 的那个，对吧？ 对对对， 是 这样的一个地方，开心网还是什么？ 开心网。 对，然后在这些这个互联网开始兴盛的时候，出现的这个网站，更多的把人的社交全部都放上去了以后，你可以通过他给自己打的这些标签，然后寻找到曾经的朋友。反正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那叫校内网，都是上大学的这些同学之间互相联系。 对， 再之后，你突然就在某一天的地铁站。这种墙上的广告出现了，第一改名叫人人，第二上边全都是一些中老年人，现在开始用网络找到曾经的发小跟朋友，也很快乐。 对， 曾经我爸妈倒是没有尝试过，但是真的有身边的叔叔阿姨，说最近特别高兴，聚会去了， 几十年之前的朋友， 为什么就找到了当年的朋友？ 对， 但 人不能完全特别依赖某一类这种软件，像之前我们就开心网，我有没有开心网上的朋友，我们就可以建立联系以后就经常可以见面，可以聊天，但是如果一旦你很久没有再上开心网，然后就用微信了，说不定就会流失掉一部分开心网上的朋友。 那是一定的， 你要不停地把他们都聚集在自己的手头， 对， 用最自己常用的一个APP， 然后去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不然就会失联。 所以就是微信的出现真的 是 彻底决断了所有其他这些 对 社交平台的生存环境啊。好，这边我们回来以后，今天跟大家聊的失而复得了，除了这些我们刚才提到亲情友情，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其中比如说有人唱两只手套的，对不对啊？这个经常我们出现的两只手套，两只耳机， 说两只手套，我找到了一只，我又丢掉六一只， 是这样的， 另一只啊，还有袜子， 好多时候它出现的就是一只。特别奇怪的是，我们都放洗衣机里边洗了，当然就是说大锅洗啊，有人手洗那可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洗完了以后再出来怎么就剩一只了。 然后我说把这个放在旁边，我们等另外一只出现的时候，另外一只总是不出现，完了说算了，还是扔掉 它，把 它 扔了吧，另外一只出现了。这种失而复得简直太痛苦了， 看来家家户户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就好像身边有朋友真的是就是买那个无线耳机啊，有一个戴在耳朵上，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感，然后就丢了，后来你就怎么找不着，你买一只再给它补上吧，买完了以后发现在自己的某一个大衣兜里边它 出现 了，哎，从此您就有三只耳机了，另外一个怎么着贴在脑袋顶上，2.1声道也不错啊，也不错。 杨姐， 我们的小世界来自于彭坦春香，这首歌的整个编曲走向跟刚才那一首很像啊。 没有流星的花园，我们坐在街道边，只要有浪漫的誓言，我们笑得唱着情歌的感觉，好像风儿拂过肩，命令分开一转眼，却又开始了想念。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 冒险 在这浪漫的夜， 在这下雨的 界。 太腻歪了，最后这一段 盖过去，咱俩聊聊啊。 一听就是北京姑娘， 还挺飒哈。 对，回来以后说2.1声道，这到底有几个耳朵？嗯、另外点一那个不重要，那就是个低音炮，就是个小贝斯啊，您放哪儿都合适。好， 还看到杨门女将的留言哈，她转了一切过往皆为经历，不过开心网好久没有用了，都是过往，所以也无需刻意联系。其实我就说的开心网，其实账号密码都不见了，然后就回不去了。但其实上面还是真的有一些很重要的朋友。 我那个还在呢，我账号密码全都在。 可惜在你那儿找不到我的朋友。 哎，真的是回去以后一看，就是还有一些人曾经在前两年还复活过一阵， 挺重要的。对， 但是最后发现大家都上面都已经改了彻底其他的设置了以后，就没必要了。只不过有一些算是存在云端的相册，偶尔还是要再回去，可能比如下载一张照片，或者再重温一下之类的。 嗯，朋友就当没有缘分吧。 没有什么其他的，就算了啊。 是。 好，这边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其他的留言。还有提到说这个各种丢钱包的、丢 U 盘的， 丢 U 盘， 说这个樱木花道铃木、为什么他又改叫铃木了呢？ 把铃木去掉。 对，说之前下夜班的时候吃早饭。下夜班吃早饭，对，没错，一个 U 盘掉了，自己不知道。吃完饭回来以后一找没有了，哎呦喂，这个赶紧到吃饭， 赶紧再回到吃饭的地儿， 真行啊！ 好赖离得不远， 回去包子反正还是凉了啊！好赖离得不远，结果一看，嘿，还真在地上，心情非常激动。是这样的啊。 对，还看到梦游娃娃说了哈，这跟 DT 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回家发现了上学时期的 MP3 里面有很多以前都很喜欢的歌曲，就有一种发现宝藏的感觉， 想想都开心。听到那些歌曲，唯一接受不了的就是。那会儿下的 MP3 这音质是真不怎么样， 是吧？重新再来一遍。 我曾经真的就是好多歌拿过来一听的时候， 2.几是吧？ 糊的哟，几兆、一兆、两兆什么之类的，现在我们要求更高了。 当年听的时候感觉很好， 赶紧再去现在用的平台，哎，再给续上哈。好，耿灿又来了哟，干眼症。 分手分得不够残忍，这点爱恨眉间的刻下伤痕。我不可能悲惨的泣不成声，也许我太适合人，爱错了人，心是灰的，却不足以诱导我眼眶的水分，怪我得了干眼症，哭天喊地的那种。我每天分恨不得就这么崩溃，至少很想个人流泪，用卑微换取你安慰。哦哦哦，你才会觉得怪谁？如果我能放下自尊，在你面前演好我去的人生，够深情了，看好了，结果呢？赤裸的你觉得我太愚笨，恨不得就这么崩溃，至少不想个人流泪。换取 专辑， 嗯，这个 曲壳人生， 失而复得的这个时间太短暂了哈，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又回来了， 再一次出现干眼症，也是昨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过的一首歌曲啊。当时关了麦克风的时候还跟他聊说，哎，这个 grunge 的风格我特别的喜欢，因为他会听得特别的过瘾，尤其是这首歌里面的吉他，你能听到嘣嘣嘣嘣的那个声音的时候，一定会给你带来心情上的另外一种不同的节奏感， 加上他的唱法， 很金属感。然后一会儿也准备了另外一首就很典型的叫 post grunge， 就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的歌曲，但是是国外的歌手，一会儿我们再来介绍吧。先来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失而复得的感觉。 大家的故事真的特别多，比如说这边有说钱包啊，刚来北京的时候，一早上把钱包丢了，里面有很多的证件，一边干活一边想丢哪儿了哈。终于熬到了下班，不开心的往房里走，饭也没有吃多少。过了一会儿，房东阿姨叫我了，说我正奇怪，说阿姨把钱包拿出来了，我一下就激动了，招牌的笑容也有了，谢谢阿姨。 没数数钱包里钱什么， 只有一个包是吧？ 对，很开心啊。对，我曾经也是这个朋友在一块去算是春游什么农训的时候，钱包就丢车上了啊，丢大巴车上，车开走了，默默的找到老师，老师我钱包刚才落车上，老师说你早说， 对呀，早说 啊。最后这个大巴车开回来了以后， 那还不错， 一个礼拜星期就一个星期之后，这车没别人用 哦， 还是他再回来坐在原来的位置，屁股底下一摸，哎，在这儿呢。 哎， 你不应该上车第一时间先找找吗？ 这运气真不错， 真好，不是我啊，不是我哈。对，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关于自己丢耳机的事情啊，说我当时也是那一对耳机丢了一只，就一只耳了。然后后来家属又给买了个新的，多幸福啊，对不对？ 是啊， 多快乐哈， 把你当宝宝宠着啊。 后来家长也给送了个新的，括号，哎，你把这个钱给人补上了，是不是啊？人家可能也是就方便那边有折扣啊。好，这边我们一会儿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失而复得，不管是物件，不管是友情，不管是心情，都会爱情，还有 一只小狗狗之类的， 非常的幸福。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也算是有一种小小的失而复得。Nickelback 这样的一个乐队，来自于加拿大，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很有趣的是，非常流行，歌曲有很多榜单冠军的这样的一支摇滚乐队，被全国加拿大全国人民调侃。认为是最不入流的、最不高级的音乐，但很好听，我们听起来不觉得。 OK， 他的主唱叫做 Chad Kroeger， 艾薇儿的丈夫。 我知道了。 但是就是婚姻维持到可能前两年吧。不管怎么样，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歌手。他们的音乐，就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的喜欢的。一首歌叫做《Far Away》，典型的Post-grunge 风格，具体什么样的，我觉得以后多听听，找个机会跟各位再详细掰扯他这风格是怎么来的。 先听一下这 歌好听就够了，叫做 Far Away。 很若即若离的感情、这个人显得特别的遥远 so far away 就是很遥远、然后再提到就是这个人当有一天再重新回到你的身边或者出现在你世界的时候必须要跟他说一句话其实 I've loved you all along、一直以来不管你在不在不管你离得是近是远其实我都一直那么的爱你 哎呀我突然想到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里有听友他发来一段英文鸡汤 哎没错 他说就是失而复得他说他觉得这段文章很好他又记下来了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虚惊一场 来、英文说的是 英文的版本让王维来给 我念一下 The three best words of life Long separation reunion RecoveryA false alarm 哇有什么在看英文片的感觉 对以后每天都来这么一段吧 好咱们一起吧中英文合作好不好 来没错 嗯 强力小剧场什么什么不知道五月天一颗苹果 等候梦想是梦想我还是一个我那时间忘记万流最美时候不经意匆匆的发火曾经想拥抱的彩虹盛开的花朵那纯真的笑容突然有风吹过那一转眼只剩我不懂人世间的那些愁他为什么要缠着我到底这会是谁的错还是我不放手哦人世间的那些愁这世界给我的诱惑这是不是要告诉我潮起终究潮落总要有人来陪我咽下苦果再尝一点美梦要等你先开口那冬天才会走有些人经过我身旁住在我脑中在我心里转动有些人变成相片堆在角落灰尘像雪一般冰冻来做做反正就这样吧我知道我努力过我想到遥远遥远的以后会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寂寞的星球曾这样的活过哦遥远遥远的以后天长和地久的尽头应该没有人能抢走我永远的感动总要有一首我的歌声唱过偶在看天地辽阔或者不多不少幸福刚好够用或者其实很好再吃一颗苹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知道我快要受不了，后悔钻进心里烧，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给你的好还要不要，答案我却不敢揭晓，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要离开着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你曾经爱过我，让我们回到那一秒，你好不好，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要离开着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你曾经爱过我，让我们回到那一秒，你好不好。 周星哲你好不好， 嗯， 对，然后可以问一问那些失去了很久， 嗯， 也许还没有复得的一些朋友，对你最近好不好？这可能都是很多我们在历经了一段时间，大家分别再去见面的时候的第一句话， 嗯， 当面可能就变成了说，哎，你一点都没有变， 两年之后再见。 对、 啊， 但如果是这种信息上的交流、文字的交流的话，一定会问一句，哎，最近好吗？最近怎么样？ 嗯、 对不对？ 对。 好，12:06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依旧是正午有星光，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没错啊， 这是纯维时间啊， 纯维时间，纯维小剧场，对。 哎、 好，这边我们把口音升级一下、 嗯、 这边要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的就是失而复得的感觉，失而复得的事情、 嗯、 都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哈。 嗯嗯，这边我看到这个小仙女儿的留言，她说我想起个事儿，太失而复得了、嗯、那还是洗胶卷照片的年代，同学生日在学校门口打印店洗照片，后来大家都忘了这事儿了，谁都没有去取，直到毕业后四年之后再去洗照片的时候，工作人员拿出了当年未取的照片，对着我们的毕业照啊说，哎，对一下，你们看看这几个人是不是你们，真的是太失而复得了、 哎、太幸福了， 对 啊，那种感觉， 因为那个瞬间不会再重来， 对、嗯、他那个叫埋了一个时间胶囊， 嗯， 很多人就是 time capsule， 在什么进入到 学几年级的时候、 嗯、 大家写下一封信给十年后或者几年后的自己、 哎、 铁盒 漂流瓶哈， 哎呦，多年之后再拆开的时候看看那会儿长得真青涩， 嗯 啊，那会儿真瘦，皮肤真好， 那会儿不一定瘦但是皮肤一定好， 恨恨的把照片销毁了啊。 对， 好，这边回来以后我们看到还有朋友这个提到了说什么签合同的事情，哦， 签合同、 这个、 啊， 这个 我看到是身份证的事情， 是是 说六湾捡到了一张身份证，交给了巡逻警察，希望失主可以失而复得。嗯， 对，就是如果他真的过来再寻找再找到了，他那一份心情一定会特别的开心。 哎、 详情参照今天有留言并且曾经我们在节目里边也分享过的， 嗯， 那一位朋友多少次的把自己的雨伞啊什么的全都落在机场， 是 啊， 是 的，多次之后我们终于一起全部起货，全部收回来了， 一起儿 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西城男孩，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讲到对于爱情的一份坚持吧，对、 嗯、 我其他人我都不接受就要跟你在一起啊。 We had it all for the take it, love was just me and you, you had to think twice about the plans that you're making, splitting one world into, put your mind without everything that we're missing. Don't you make me see what is best for me, 'cause I just won't listen, baby. No, no, no, no, I don't need nobody, anyone to take your place but you. No, no, no, no, I just couldn't fall for anyone new, nobody but you. Girl, you are the life that I'm living, I just can't go on without you. Let's make it all right, wake up to what we've been given. Everything that we're missing, you can make me see what is best for me, 'cause I just won't listen, baby. No, no, no, no, I don't need nobody, anyone to take your place but you. No, no, no, no, I just couldn't fall for any. 非常早期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了、 嗯、 就是那几个大家记不记得封面稍微有一点白蓝过渡浅蓝色，然后几个小人头在上面扶着、 嗯、 啊，这样的一首歌曲 No No 叫做不不我是其他我都不要我只要你哈、 嗯 啊。后来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 有很多朋友丢失了宠物，这个挺让人难受的哈、 哎、呦， 说十几年前养的这个可卡括号现在还在啊、 嗯、 刚养第一年的时候追一只约克夏的小母狗跑丢了，喝了半斤白酒，大半夜的在社区狂喊，真给我找到了，然后找到之后还带着他去羊肉串，我俩一人五串 喊出来了， 喊回来了，真的是 太厉害了、 嗯、 这你看可卡的智力就是不一样这要搁我们家丸子哈、啊、再见，真的柴犬它基本上丢都是， 你不也是追了好几个街区找到 可玩吗，撒手没、嗯、就是它跑出去了以后，比如今儿在西五环跑的， 嗯， 差不多再过个几个小时您会在西四环看见、 嗯、 有人说哎我怎么在马路上看见一条柴犬啊， 嗯， 又过了可能个半天您会发现在什么北二环啊， 嗯， 什么东三环啊，发现了一只柴犬，没有人认领、 啊、 全都是这样， 嗯， 行进速度会特别的快，而且它基本上用不了几分钟就超出你的声音范围了、 嗯、 对，可卡还是聪明的哈， 那可能我们这边 吃不得很开心。 还有一个听友他养的可能不是可卡，他养的是一个比较贪吃的小狗狗哈、 嗯、 说有一阵子小偷狗特别猖狂，我家狗就丢了，然后呢、 哎、 我就挨个饭店去找，还真给找回来了、 哎、 挨个饭店去找给找回来了， 不错、 嗯、 就是说实话您这时机到位哈、 嗯、 对，然后曾经也有朋友在拉萨那边养了一只巨大的古牧， 嗯， 古牧我看着它体型那么庞大以为它的行动能力没有那么强， 嗯， 结果人家横冲直撞以后就起步还挺快， 人并不懒 就没了 啊， 紧接着我们就过了一两天的时候发现拉萨城西丢的， 嗯， 过了一两天拉萨城东那边登了一个说寻找主人的启示， 这脚力够快， 哥们笑特开心赶紧主人就给领回来，这第几次丢了一问哈，这是第二次丢了、 嗯、 能找回来都是开心的， 是的、 啊、对，这个对于宠物的爱很多时候都是把他们当做家人一样、啊、 没错， 好，一会儿回来以后还有很多朋友其他非常有意思的留言等着跟各位来分享哈、啊、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最近

过了一阵儿，客户打电话回来说分公司完全不理解他们的需求，所以我继续跟进啊，把一个几十万的项目做到了1000多万， 太棒了，哥自己来说一定特别的开心。 对， 你们公司这提成是怎么对，哎，就是 人生高光时刻， 哎，给了别人以后其实心里都会特别的不甘，就凭什么我拉来的项目跟客户最后给了别人去做。 对啊， 真是庆幸当地不争气。 但是失而复得之后，这转身几十万变1000多万， 真的，我们就特别想了解您是干哪一个领域的。 对，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公司缺不缺人。 是，就是搞装修的吗？ 全包员。 怎么几对，哎，对，像我们的客户一样靠谱哈，真的是就让你觉得信任。从一点一点做起来，先开始只是想拿几十万试试水，然后结果发现说太靠谱了，咱们后期的长期合同啊，包括后期的运维，咱们就一块全都干了吧。 哎呀， 一下到这几千万，这就是信任哈， 人才啊。 来，蔡健雅，越来越不懂。 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他失去某种色彩， 蔡健雅哈， 嘿，刚才不小心就给人打了广告， 嗯， 广告费是不是明天能到账上啊？好，这边我们继续，对，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失而复得啊， 看到明小玩的留言，说2018年的时候突然就找不到拍照的美图手机，把整个家都翻遍了都没有找到，于是又重新买了一部哈，结果1年多后，我妈在沙发缝里捞出来了，我找不到那个手机，同一个地方我找了好多遍都没有，哎，我妈随手一找。 啊，真 是累啊！ 想哭啊！ 啊，为什么不提前让你妈给找一找啊？ 哎呦，就那几年那某图的手机，对，在提到的时候，敏玩儿，包括我们当时另外一位同事，然后就大家好像都对这个特别的痴迷，那叫一个交流。办公室里我们几个 女孩， 我们几个男生啊，都已经开始对不同的型号的这几款手机 了如指掌，是不是？ 了如指掌，拿过来以后，我们的各种的试用哈。而且敏小玩儿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算是在一起，在同一个地方，也算是大家相互的配合着工作。 对。 然后基本上就是那几个手机在我们的眼前不停的晃晃晃。 我记得那时候还是天使大宝贝给代言的，很火，所有女生都梦想有一部。 是的，这种同样的这个算是经历吧，我觉得很多人也有，好比说这边有朋友说身份证丢了以后，补办完了，失而复得了。我曾经银行卡怎么就找不着， 补办完了， 沙发几个缝全都看得一清二楚，补办完了，上一张卡也算是作废了，新的卡也到了， 哎， 用上了，当天第一天回家顺手不知道为什么沙发缝里一摸 自己出来了， 上一张卡出来了。 找东西是玄学哈，越找到越找不见。 你玩我呢，问题是这个缝我真的是认认真真看过了呀。 是那时候就是消失不见了， 真的是啊！我一度怀疑是当时一定有跟我在住在一起的这一个人 跟我开玩笑， 知道我办卡了以后重新给塞回去。 梦中人停在凌晨时分，叫让我脆弱的失眠症，清醒的空荡里。 Starlight at noon.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

递给那夜里爱多时的少年。我跌进阴影又一年，转眼又闯进了大人世界，可青春还没写好感言，就让我慢一些了解，长大原来是充满心告别，多缠绵。我跌进一年又一年，转眼又撞进了大人世界，可孤独还没学会成全，让我慢一些了解，长大原来是充满心告别，又拒绝时间的手，总是不肯起眼，但愿明天也会永远新鲜。 徐秉龙的一首《年年》，但愿明天也是如此的新鲜。很多朋友在太久没见了以后啊，失而复得的时候，最初见面那一刻，其实还是很有新鲜感的。 嗯， 对。然后要为什么大家都要静默一下，叫互相打量一下？ 嗯， 那一瞬间就好像你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对， 你要再看一看，哎， 再识别一下 有什么样子。 对， 哎，然后还有比如说捡到这个失而复得的东西， 嗯， 其实就好像获得了一个新的玩具是一样的开心。 哎、嗯， 这边就有朋友，哎呦，这绝对是金子哈、 啊，金子！我们有听友眼冒金光了哈， 真的是 金豆豆的留言说，90年代初外婆洗澡的时候把一对金耳环掉到了洗脸盆的下水道里面、 嗯、 老太太急哭了哈，舅舅麻溜的给她买了一对新的，没想到几年后装修拆脸盆的时候又找到了，哎，掉到了下水道的拐脖处啊，没有沉下去，老太太这下乐坏了啊， 哎呦， 又得了一对新的， 可不是 吗，旧的也没有丢啊。 而且这对于老人来说这几件事儿、 嗯、 说实话挺开心的，第一孩子多孝顺啊，是不是、 嗯、 马上就给买个新的、 嗯、 二话不分说，第二说实话老人对于所谓的这个贵金属保值啊什么之类的，或者甚至升值 很看重， 他们特别喜欢， 是， 哎，你就有种凭空咱们多添了一段，真的是挺大的收获啊、 哎、 很快乐。来，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谢安琪，钟无艳。 其实我怕你总夸张高估我坚忍，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生远之际，或者准我问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淡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于当富居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照耀着别人就如月亮，为奴婢为你备份 浪奉茶时残忍真相，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远之债，或者准我问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但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会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愿当副居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让我决定我的快乐那需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软之际，或者准我问下去。我痛恨成熟动不要你望着我流泪，但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无需再说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注定似兄妹一对，你的他怎允许结伴观赏雪的泪，永不开封的汽水，让我抱在怀内吻下去。 月份牌儿， 有听说知道你为啥叫金豆豆 啊？嘿，因为真的是金子找着了哈。哎，月份牌说主播会开嗓吗？这首歌，小八哥说应该开嗓了，没开麦。 好像没有哎，哎呀， 对了， 这个留言看晚了， 你都没意识到。 是，重新来一遍， 再重放一遍啊！开玩笑， 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这边我的冬是冬天的冬，刚才就说了哈，说有一次带孩子去儿童医院看病，慌张忙脚的就把孩子的医保卡落在儿童医院的机器里面了，幸亏卡后贴了电话，被好心人宋女士捡到并寄回给我，真的是感慨啊！世上还是好人多， 没错， 要不然。怎么办呀？下次孩子再生病怎么办？ 嗯，真的是，而且这也挺聪明。咱在外边，咱在后边贴个这个电话。 我刚想说这个，对。 而且在这个，比如儿童医院，或者说就这些医院的地方， 嗯， 说实话，大家捡着以后都明白，大家来这儿其实本来心里就挺着急的， 是、嗯、 病这事儿又不能耽误， 嗯， 一定都是会相互帮个忙的， 对， 特别的好哈。 嗯， 以后再有这事儿可以来广播里边说一声，我们替借着电波感谢一下， 感谢一下， 然后把郑女士、宋女士、 宋女士 把宋女士再锁定在这个调频啊。好，这边这个一会儿还看到有一个朋友关于丢耳机的事情，我其实也有过类似的啊，来一会儿再说吧。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听到这种什么失而复得呀，久别重逢，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叫做《疯狂愚蠢的爱》， 嗯， 当中也是丈夫跟妻子多年之后可能有这么一点点的痒，对，感情平淡走向分手， 嗯， 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失而复得的爱情又回来了。 我想到那个， 嗯， 我喜欢的那首歌，那个乐队大主唱、和妻子也是已经走到分崩离析、要去签字离婚， 对对对，梦龙乐队， 结果 大单， 哎， 没错，很幸福、 对， 这首歌出现在他们本来要再一次失而复得，中间又有这么一个小波折的时候，男主背对着妻子默默转身离去的，叫做 Revenge。 Just didn't understand the ricochet is the second part. 'Cause you can't hide what you intend. It glows in the dark. Once you saw. like a character mutation. 叫做 Revenge， 来自于 Danger Mouth， 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制作人，在以后节目里面我们也会偶尔分享一下他的作品，还是挺仙儿的。这首歌曲不乏你能在钢琴给你带来的一种悲伤的氛围感当中具有很好的一种体会，而在最后好像心情很杂乱的这一些鼓，而且是明显是一个鼓组，就架子鼓给你带来的这种就很乱的一些节奏，其实都能够带来一种心中的不安，特别契合电影当中的一个情节，因为它也是在整个你好像经历过一个大的波折之后要走向圆满的一刻，却出现了这么一点小纠结或者一个新的小波折，算是导演埋了一个最让人痛心的伏笔，配合上这一首歌曲情绪一定会是非常到位的，而这边爱看电影的夏花又发来了这个电影的介绍，疯狂愚蠢的爱谁演的 Steve Carell Ryan Gosling 什么 Emma Stone， 没错， 夏花真是我们的好编辑啊， 一定要去看，对，就是这部，然后之前不是大家都看过什么爱乐之城 La La Land 当中是男女主 Ryan Gosling 跟 Emma Stone，不是他们俩第一次合作了，第一次电影当中合作体会爱情是这一部，而且非常的好笑，温情喜剧片了，对，然后上一次您看的那个荒野大镖客看错了啊，看错了具体哪一个再说吧啊。 好， 这边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各位失而复得的经历，小沈 Barry 刚才说有一次下午去蓝色港湾看电影，耳机从裤子口袋滑落掉在座椅下面，当时没有感觉出来这事儿哈，说看完电影去东南逛街才发现，赶紧又跑回蓝色港湾去过的那个咖啡店电影院，哎，幸运的还是被我找到了， 太棒了，就证明他还在那儿，其实这事儿也真的是好运气啊，我想起了曾经也是在电影院的时候手机从兜里滑下来掉那儿了，一路上就觉得掉哪儿了呢，应该是在电影院，结果看的是最后一场电影，人就关门了，定了一闹钟，第二一大早这个商场一开门，直接就就着保安从后门进去，让人帮我把电影院打开，影厅里边找找，居然还静静的躺在那儿， 那也算失而复得了哈， 太开心了， 算是个好结果。 当水摸过膝盖，那还模糊期待，是否还假借？当你手变成膝盖，一盏饭搭上了心态，选择在心心。 的你，太多人嘲着聊了几笔，我们都有点歪掉了，所以才为他人歇斯底里。被许多在几个一缕简单的情绪得到戏剧，就忘记才能让你对等自己，到底是不是 这个歌手我们也熟悉，刘四健。 嗯， 对，然后他的一首歌没错叫做独自哈、 嗯、 刚才有朋友我就看到一个我在节目临结束之前一定要分享的、 嗯、 就是关于自己的密码是不是忘了、嗯、对，结果有一天梦见跟一个好哥们聊天， 嗯， 醒了以后突然想到了密码，登录一下居然对了。 哎， 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为什么梦里什么都有。结果这两天我在追那个胡珠夫人那个连续剧一样哈、 嗯、 他们说撒糖全靠做梦、 嗯、真的是 对， 哥们儿还在哈、啊、然后那个刚才小仙女提到了说、 嗯、 我当时这个戒指 嗯 丢了以后、嗯、我多么想失而复得呀，继续再等待啊、 嗯、 找那天朋友看看会不会在梦里边跟你说点啥、 嗯、在哪儿哪儿你去找赶紧的、嗯、 好，我们都期待各位真正丢弃的丢失的那些东西、 嗯、 然后有一天能够再一次回到我们身边，给我们带来一份惊喜好不好。 因为大部分的失而复得是少数的，大部分的东西可能丢了就丢了哈， 没错、 嗯、 我们希望还是别丢。 是、 啊、当然了，这个其实最好我们主动去寻求的就是那份友情， 嗯， 对吧？爱情我们希望大家都找到对的那一份啊，我们也不别太着急。但是友情如果曾经突然想到了某一位好朋友，重新联系一下，相信你一定会非常的快乐啊、 嗯、 接下来你刚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叶琼林，叫做你的轮廓。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啊！ 明天也蹲守一下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哈，王维要去代班哟。 对，明天不唱歌，不唱歌、 啊、后天 battle、 啊、后天当我不在，当我不在。 那回不去的快乐，想将你面容重获，是指紧握。我穿过所有浪漫银河，所有城市烟火，只为在你心头降落。我该要如何如何如何，让过去再失而复得。我穿过所有缠绵悱恻，所有故事曲折，我该把夜勾勒，为两位寂寞上褐色，速写着那一刻，那回不去的快乐，想将你面容重获，十指紧握。该要如何如何如何，让过去再失而复得。我穿过所有缠绵悱恻，所有故事曲折，我该要怎么走。